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204集，蛛网。他们俩人在书斋内深谈，沈德川则回到了宅子。纪刚那头已经歇下了，沈德川便没有让人前去打扰，归了庭院。他过了廊子，见费胜还带着人在院中守夜。待沈德川进去了，费胜才略微放松。乔天亚把自己剩余不多的烟草给费胜分了些，过了半晌，看正屋的灯灭了，便叫人把庭院的灯笼也熄掉。 侯爷不在眼前，主子入睡就难。 乔天亚站树底下低声说， 睡得也不好，后半夜若是听见动静，也别让人进去打扰。 费胜脑子一转，就知道怎么回事。他把烟枪挪开，冲夜里喝了口气。 李姐，茶室天坑是个梦魇，谢了啊。 乔天涯倒不抽，他手臂架撑在树干上，听了会池子里的蛙声。 你闲了这么久，主子觉得做个禁卫可惜了，有两个任务。明早我让师父把药牌给你。 费胜心里明白得很，沈德川这是要用他，但没打算把他放在跟前，起码替不了乔天涯。他闷头抽了会儿烟，磕了几下烟枪，笑说， 可以啊，我盼着呢。不过你给我透口风，什么任务呀？ 乔天涯看向费胜， 听记，轻松的事儿。 另一个是什么？ 查雷氏两个人，尤其是雷长明，要把他的生平都报给主子。 乔天涯笑了笑， 这事叫你去办是大材小用，原本丁桃也行，但是他人小，怕他办事没轻重，所以还是得找你，你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怎么样？ 费胜也笑起来，颔首说， 只要是主子吩咐，没有不行的事情。 我这边呢还有个事情，也想请你帮忙。 乔天涯接着说。费胜转着烟枪， 你我兄弟嘛，客气了。什么事？ 乔天涯收回手臂， 我想请你派人出去做听记的时候，替我查一个人的下落。 费胜上了心，看乔天涯几眼。 谁？ 姚温玉。 夜半三更，禁军还没有休息。乌子瑜跟陈阳喝奶茶，军医给他上药，他就这么蹲在地上，问陈阳：“ 二公子到底什么打算？” 陈阳整理着边伯营的军将名册：“ 那是主子说的算的事情，你问我干什么？”“ 你我都是老相识了，一点口风都不肯透。” 陈阳码齐名册，好整以暇的看着伍子瑜， 你要是谈私交，咱们就在这里喝茶吃肉；你要是谈军务，我就得先称你一声迎战将军。你把这两者混在一起，我到底回答你什么？ 伍子瑜套上衣服， 那这么着，我就跟你说明白，二公子想要去东边打被侵占的沙三营，我觉得不行，这事做不了。边伯营现有的李北铁骑是我的队伍。我们不是打前锋的人，我们是交战地的押运队，跟辽英部玩一玩还行，但是要打汉蛇部，对不住，我马上带着人回撤。 陈阳颔首， 嗯，恕不远送。 伍子瑜则声，他面露不耐， 你这是干什么呢？ 陈阳搁了名册， 你把这话送到我主子跟前，他也就这么回答，你想走可以走就是了。 我说走不是因为怕跟汉蛇部打仗，而是眼下打不起，何必以卵击石。边伯营里的战马和军将都是李北的贵重物资，再在这里跟边杀人号有什么好处？把他们尽快送去东北两马道，我们就有了柳阳三大营的支援，再回头也来得及啊。 来得及。 萧迟也正掀开帘子弯腰进来，试着手上的水。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说给我听听。 萧迟也一进来，伍子瑜就觉得 帐子里暗了许多。军医收拾了箱子，对萧迟也行过礼，就退出去了。伍子瑜有几番尴尬，没敢继续看萧迟也。萧迟也把帕子扔给陈阳，绕到了火炉边坐下，那上头还温着奶茶。萧迟也已经很久没有喝到了，古今从后过来给萧迟也倒了一碗。帐子里一静，伍子瑜就觉得自个儿很不适应。他在萧敬明跟前犯错，也没有待在萧迟也跟前这么压抑。萧迟也喝了一口，问伍子瑜：“ 还有鲜奶吗？” 伍子瑜仓促地摇头：“ 没了，就这一壶，还是后边省下来给边伯英解馋的。”“ 操茶有吗？” 伍子瑜嗯一声：“ 啊，提神的东西哪能没有啊？粮仓里多着呢，您喜欢，我让人给您装。” 萧迟也后架起胳膊肘，看着伍子瑜：“ 你就是在这里站一宿，明早天不亮我依然会走。让人打了就跑，你们不是离北铁骑吗？” 伍子瑜今日是第二次听萧迟也说你们离北铁骑了，他心里窝火，忍了片刻，正准备说什么，又听萧迟也说：“ 装点吧，古今，回头封匣子里，明早以前差人送去磁州，顺便给兰州报个平安。” 伍子瑜哪知道兰州是谁，听这语气，萧迟也就没把打仗这事儿放心上，想着给人送茶呢。他忍不了了，脱口而出：“ 二公子。”“ 谭军务不叫二公子，我是禁军总督萧策安。我问你是不是离北铁骑，你没有一次肯定地回答我。离北没有单独的押运队，离北只有离北铁骑。你的兵骑着跟前锋一样的战马，配着跟前锋一样的长刀。” 萧迟也盯着伍子瑜，喝掉了奶茶，随后微嘲道：“ 离北的主将就这点出息。” 伍子瑜从交战地跑到边伯营，期间经过沙三营，也曾经去了常驻营，但是他在这些作战营的主将眼里都不算是主将。在军务相关的讨论里，他唯一的用处就是送粮。咸德八年，离北护士受到汉蛇部突袭，最快应战的队伍正是伍子瑜带领的押运队，那是他打过的唯一一次仗。 边伯营的主力出兵北上，你就是边伯营的主将。现在禁军要去探查沙三营的消息，我希望能够得到边伯营的援助。 萧迟也割下碗：“ 辽英部这次的突袭显然是筹谋已久，阻断了沙三营的马道，边伯营就失去了耳目和屏障。你如果这个时候后退，的确能保证物资无恙，但是以沙一营为界限的交战地就会彻底陷入边沙人的双面包围。朝晖的柳阳三大营人数再多，也要兵分两线，留出队伍绕过大境，前去东北的交战地进行远距离支援。到时候即便物资有余，前线的兵马也已经覆没了。” 萧继明之所以会选择把边伯营当作补给地，就是因为他与沙三营和东北两马道之间有直通的马道，可以迅速提供物资，也可以迅速提供兵力支援。一旦这里没有了，那么还在前线的萧方旭就被切断了后援，东北两马道往东北没有直通马道，朝晖必须绕路，再快也要四日。这四日里，萧方旭往东是汉蛇部，往南是辽英部，没有支援，没有物资，边沙人用车轮战就足以拖垮萧方旭疲于久战的精锐队伍。伍子瑜的怒火已经被扑灭了，他默然立了片刻：“ 朝晖手里的柳阳三大营是离北铁骑的精锐之一，突袭这里的辽英部拦不住他，他大可放弃东北的远线，从这里去交战地。”“ 柳阳三大营作为离北精锐，跟汉蛇部交手次数最多，阿穆尔对于他们的了解绝对不会比你我少。你也知道，朝晖能够从这里强行突围赶去交战地，那么阿穆尔在突袭之初就应该也想到了。今日这么好的突袭时机，他却偏偏只派了辽英部前来，你猜他在想什么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